再见。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是来自李宇春在2017年关于流行这两个字的一张，我觉得是实验和探讨相加的专辑啊。说实话呢，当时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涟漪，然后在市场包括在受众的买单情况上来说也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去尝试的突破口，因为在里面探讨了很多东西。其实就像一些作家一样，他的畅销书，他的最经典的那本书未必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也未必是他自己觉得写的最好的，而他会有一些可能尝试着自己心路历程之外的一些突破的东西，文风的改变，或许市场不接受没关系，是他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尝试，是他自己对于自己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那么对于歌手来说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是其实认识到了自己，认识到了流行，认识到了在市场当中把握时机很重要，认识到了每一首歌其实未必要迎合听众，未必要迎合市场，而是要迎合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 OK， 继续来听吧，在我们的活力派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来自黑碧田馥甄带来的这首歌曲《热情》啊，对他单飞之后呢，少有的一些好作品。从在一开始 S.H.E 成团的时候呢，作为中国的第一支非常成功的女团啊，而且是一火就火了十几年的时间。到现在虽然说是各自单飞，并且还组建了家庭，还有了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员，比如说 Ella， 像 Selena， 其实这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嘛。但是还是一提到他们，下意识的就会想到，S.H.E 三人合体的状态，包括在今年年初看到了他们去爬山，穿上这个渔夫帽，然后呢穿上这种冲锋衣啊，你还别说，看上去真的没有少女的感觉了，乍一看特别有那种夕阳老年团的感觉。但是呢，我也真的希望，而且我们相信是这样的，可能到那个年纪之后，他们三个还会聚到一起，还会嘻嘻哈哈的，还会享受这种女生之间的甜蜜和幸福。好了，作为一个男生也不能聊太多闺蜜的事情，对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更多的好歌吧。稍后在我们下半时段的东京奥运会的精彩解读当中，还会为你介绍更多关于我们公路自行车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有趣的知识。 da-da. I miss the way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before she left and had me so convinced that girls don't wanna leave. And Juliet's romantic balcony wears out the wall. But I learned after all that girls don't wanna fall. As you doze off tonight, I'll toss and turn. As your sweet dreams take flight, I'll crash and burn. While your heart flutters free, I still can't breathe. As you stir in your sleep. 中逃跑。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宝，要为大家付出所有的好，可是当我为你投下一票，你却只想要变多珠宝。最后我耳朵早就瞎掉，能真心话待在心里，别默许到人类的世界旅行。多可爱的人民，不要讨厌他自己，把真心话锁在心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也许还美丽，你就多重面目真理。说我性格比他好，人很老实，让你最想依靠，可是最后还是那大房子比我的拥抱来得可靠。我不是说会让父母骄傲，天天向上让生命不潦草，可是每个周末都很刚好，让我有理由再睡一觉。还好耳朵只是个符号，非常巨大才很有得了，你的那个有什么重要，天花乱坠才能让人倾倒。心话待在心里，别冒险到人类的世界旅行。多可爱的人民，不用怕讨厌他自己，把真心话锁在心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也许还美丽，你出口就面目狰狞。你不是说你不是说很会照顾钞票，你不是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宝，可是当我存下心海，可是当我为多票，你却只想要更多珠宝。要真心话待在心里，别冒险到人类的世界旅行。多可爱的人民，不用怕讨厌他自己，把真心话锁在心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也许还美丽，你出口就面目狰狞，真心话交给上帝，别冒险到人间来看天比地。那么多真理，不用怕忘记他自己，让真心话销声匿迹，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相信。说天下海太平，一出口就让人难明，把真心话交给上帝，别冒险到人间来看天比地。让真心话销声匿迹，相信。 是一位与党同龄的抗战老兵。 我叫张守尊，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的党感到自豪。 他从参加抗日击落日军战斗机，到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提交入党申请书。百岁老人虽历经百年沧桑，却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 入党啊，是我一生中追求的梦想，这个梦想成真了，我特别高兴，感谢党组织收下我这个人了。 他2021年有一个愿望， 好好的保养身体，能够参加共产党的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百岁人生经历百年沧桑，百年大党成就百年梦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over. Now you wanna come back. So take your hand off my shoulder. This time it's not like that, 'cause I know where your heart's at. I know you like to be alone, but hey.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节目当中，在这一时刻和你分享的是最近关注到的东京奥运会啊。其实每一个项目呢，不同的人都会有各自的一个兴趣点在里面。那么在昨天我们提到了关于公路自行车的一些难点，包括在这一次的东京的赛场上面有多么的困难，多么的难熬，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屏幕略微的感受到。而如果说你对于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项目其实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通过一部电影来去推荐给你去了解一下，林超贤拍的，彭于晏演的，怎么样？听到彭于晏三个字是不是顿时有了一些兴趣呢？你还别说啊，这部电影啊充分体现了自行车这项运动的美感，不论是高楼林立的城市赛道，还是风光旖旎的海边赛道，或者是盘山曲折的山区赛道，甚至是黄沙飞舞的沙漠赛道，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魅力。那么在电影当中你还能看到的是各色的运动紧身衣的美感，比如说彭于晏穿的蓝白色运动服，崔始源穿的红白色运动服，还有王珞丹的女款服装，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运动员外在的美。而最让我难忘的啊，当然还是体现出了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比如低头俯冲、猛踩踏板、掌控方向、团队配合，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在向你充分的诠释四个字：运动精神。 OK， 诚意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破风》，一定要去关注。可以通过这部电影呢去了解到公路自行车的很多在运动当中的魅力。

and I feel like taking on. Let me be a supernova before you make the biggest mistake of your life. Just give me the chance to get it right. They got it all, they've got all the things I thought I wanted, but I can't afford to fake anymore. To live this facade and smile as the warm champagne pours. Out on the lawn, we'll pretend we're having tons of fun in this world where we don't belong. Some bloke on a lawn, is she thinking of me? Does she forget what we once had? And I feel like taking on. Let me be a supernova before you make the biggest mistake of your life. Just give me the chance to get it right. See, they get it all. They got the cars, the flow, and the beautiful house by the shore. You know there's more, but I can't take another minute of it all. He wants his kids and his dog. He wants his breakfast in bed. He's got his trust fund saved and a worry in his head. But it's not you or me. I wanna break up this scene and see you run. OK，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这是青春。

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